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依然是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还不错，比较适宜大家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白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各位啊，今天是中秋佳节，在这里大帅献上我忠实的衷心的问候，祝大家中秋快乐。高磊他就不说， 你看你得罪了咱们台的台长、副台长， 为什么？ 咱们的监制， 为什么？ 咱们的节目组的牵头人， 为什么？ 咱们组的成员，你都代表你自己一个人了，咱们是一个集体啊，是不是啊？ 我是说是这样、我呢人微言轻，我就先说、接下来我要隆重的请出有请代表、 代表， 是不是介绍我们的各位、代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体领导，祝大家中秋快乐。他们为什么会让我们今天值班，让我们直播 啊， 就是为了表达他们对大家诚挚的问候。 我告诉你，你还 是 代表的少了， 是是， 光代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不够， 还不够啊， 你知道吧？咱们面对的是整个北京市民，对不对？1700万、包括其实是全中国人民，将近14亿。 你要代表咱们北京市长， 我要代表地球人 哦， 祝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月饼节快乐！ 月饼节快乐！我的。那个，我们代表全体地球人问候我们的嫦娥， 哎呦，还有玉兔， 兔兔啊，鹅鹅，那个，你们在月亮上可好？又到了月圆的时候，又到了大家举头望你们的时候， 又到了月黑风高的时候。今天是不是风有点大？ 你少来 啊！ 你别说这个啊！据说这个今年北京入选了全球十大赏月这个名地。 那当然了，早在这个几百年前，咱们就选出了卢沟晓月这样赏月的美景的圣地啊！这都是有渊源的。 你今天晚上会去卢沟桥吗？ 我今天会来直播。 演艺群英会。 哦，是哈。 对。 哦。 预告一下，今天晚上我们会请到《如懿传》的两位， 哎呦，是吗？ 女生，对。 谁呀、啊？ 两位是演谁的来着？ 哎，你看你这个。哎， 丫鬟， 他没有看稿子，哎， 就没定，你知道吧？ 好吧，今天呢是这样啊，今天是中秋节，我相信很多朋友啊，现在人家正在被窝里休息着呢，因为早上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其实就这两天路上格外的畅通。 那当然了，放假嘛， 哪儿哪儿都是绿的，走哪儿都是绿的。 该出去的，人家星期五、星期六已经都出去了。 对， 该留下的，人家也不会早起听节目。 对对对，感觉。谁说的？ 哎，那你说今儿我们这节目当中要送出这奖品，是不是就归咱俩了？ 这必须的， 咱俩一人一张。 今天啊，要谁能跟我们互动，后面加上手机号，那我跟你说，忠实听众，对不对？ 啊。 然后我们先说说我们的互动内容吧。 好好 好， 好 吧，我们先说互动内容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样子的， 聊一个幺蛾子。 如果让你请一个人， 嗯， 随便一个人，你。就可以任一个展开想象， 对， 随便请一个人去你家跟你们一起过中秋，你最想请谁去？ 就是大家可以展开想象力，天马行空， 哎、 随便想， 天马行空， 就是除了您， 你说， 除了您家里的亲戚 和 你的挚友之外， 对， 你最想请一个人谁去？ 哎、你比如说，你请刘德华。哎，你请张学友， 六张了，你说我请他干嘛？还得多张嘴。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我爸我妈比他老。 哎， 哦，那我想 你爸你妈唱歌有人好吗？ 我想想，我应该请谁？ 你还不请刘德华？ 不请， 不请，我请德华，学友。一会儿我们说到一条新闻啊，还要说一说学友兄的新闻， 哦、是吧？ 啊、 哎呦呦呦，你都跟人家称兄道弟了。 哎呀。多年的老朋友， 哎呦呦呦呦呦， 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是吧？ 啊、 哎，所以大家今天通过 人家拿第一届这个唱片奖的时候，你在哪儿呢？我想问问，你在台底下坐着呢。 他拿第一届 啊， 我评委， 吹吧你就。哎， 各位啊， 啊，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如果让你请一个人到你家去过中秋，你最想请谁？就除了自己爸妈什么亲戚朋友之外、啊， 对对对， 你最想请谁？ 一定得说理由，为什么？ 说理由，你得为什么你请他？ 对，咱们得说一说。当然，虽然是咱们凭空想象的，但是你最好也有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 对，你得说这个理由，就是好像你真的要请他，你说的理由好像充分了，他真能来一样。 我今天晚上我就打算请赵爽去我们家吃饭。有个非常充分的理由。 你什么理由？嫂子不在家。哇，这个理由太充分了。我同意了。哎呀，我天哪！ 谁说？主要就是你看我们俩，对吧？今天晚上还要直播， 哦、 还要工作在第一线，大家都是在家里边团圆 以后、哎。 那我请人家家里边又不在北京， 哦、 对吧、 哦？ 人家又一个女孩孤孤单单的在北京 对对对对对 过中秋节，多伤心！ 我也老家不在这儿啊， 你去，然后。我请人家去吃个饭， 哎， 吃块月饼。 别绕过去，我老家也不在这儿啊。 他老家比你远， 我孤孤单单的。 他深圳的，你山东，你近点儿。 谁说的？我跟你说， 不行，你放山大，请不起你。 大家聊一聊、啊，大家聊一聊啊。然后今天还是有奖品的， 有、嗯。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球票两张、 嗯， 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你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 嗯、 去现场就现在。 对啊，各位，你们只要想拿到票的话，您可以。跟我们互动，互动内容后面加上自己的手机号，我们就知道您要票了。一会儿我们进行抽取，好不好？ 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跟您说到以下内容：北京西站双节期间正规网约车夜间停车免费， 中秋节的时代价值表达着中国人的情感与信仰， 还有北京市属公园25项活动邀市民中秋月圆。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多朋友专门早上起来听我们的节目，特意早起等着我们的节目， 就爬起来听是吧？ 吴梦山 这应该是个姑娘 啊、哦， 咱俩就是这么招女孩爱，哎，招女孩爱，真是我跟你说， 特别幸福。 有人过中秋吗？是啊，来说， 你还想再怎么着？ 怎么着啊？怎么着啊？我得邀请广大听众朋友们，是不是？ 告诉 我们普天同庆，与民共乐。 刚才我就没跟你下套 哦， 我就觉得你说的有问题。 什么问题？ 你还老说你一个人过，一个人过，一个人，你真是一个人过吗？你是心里想一个人过吧？你 不是，今天晚上真的我一个人了 啊？为什么呀？嫂子呢？ 嫂子，你问我嫂子是吧？嫂子在你家呢，嫂子 不是弟妹 的。来说一说，先说一说双节期间的停车消息啊。中秋节前后，北京西站预计四天假期将发送旅客68万人。即将到来的国庆节黄金周，北京西站将迎来最更高的客流，十天运输197万人。为了保证双节期间北京西站夜间接驳运力的连续性，北京西站地区管委会日前宣布，双节期间北京西站地区夜间停车试行正规网约车全免费。在运力保障方面，中秋与国庆期间，西站地区还将在每晚23时至次日1时开通2条免费摆渡线路，分别开往广安门和公主坟两个方向。在西站地区南北广场出租车调度站都设有乘车站点，方便旅客就近换乘。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出行哈。我们从北京城市铁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获得消息，中秋国庆小长假期间，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前往八达岭旅游的出行需求，同时呢缓解八达岭高速公路拥堵状况，市郊铁路 S2 线列车呢再次进行加密，可以保证高峰时段内每隔一个小时左右发送一趟往返城区至八达岭景区的市郊列车。那么根据了解，中秋国庆两节期间啊，在原图定列车时刻表的基础上增开了2段临时列车，那么暂时呢停运一对列车，其余列车发车的间隔呢由2.5小时压缩到了1个小时左右。列车加密措施呢于9月21号到9月24号以及9月28号到10月7号两个区间段内执行。那么车辆加密之后，可以保证高峰时段内，也就是早上起来7点到下午5点，每隔一个小时左右发送一趟往返城区至八达岭景区的市郊列车。如果您想去爬八达岭高速，不是 高磊啊，这是下了节目要去哪呀、啊？让我们听众，哎呦我天哪！你是哪天不出个幺蛾子去，让我们听众中秋去爬个八达岭高速是吧？哇塞，可以啊！ 对不起，哎呀， 好好，来，你先给我们爬一遍，我听听。你先爬一遍，我看看。哎，我看你怎么爬， 对 不起，好吧？屁股上点火，插俩浮筒，不是插俩烟筒。 哎呦，这个， 哎呦， 这个嘴， 哎呦，来， 欠打两下。 我来。 你来。 哎，好， 不是你打，你是接下来说新闻。 好家伙，爬八达岭高速啊！这各位注意安全啊，没牌照不能上去啊。来看一下，教育部日前公布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今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应该每年申请，竞赛清单外办赛均属违规。那这个原则上不举办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竞赛活动。据了解，未来教育部将负责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工作，并委托专业机构承担具体受理出核工作。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是中秋佳节嘛，很多的朋友都得吃螃蟹哈。备受瞩目的阳澄湖开湖了，第一篓大闸蟹是被捞上了湖面。由于在各路大闸蟹当中，阳澄湖的知名度最高，所以呢，往往是阳澄湖一开湖，才意味着一年大闸蟹的季节真正开始。但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少朋友感叹说，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找得好辛苦啊。 嗯， 我们也是专门咨询了多位业内人士，对于如何判断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正宗，给出了一个唯一的答案，这就是蟹扣、为了防止假冒保护品牌，苏州市质监局会向经过认证的养殖户及经销商发放大闸蟹防伪锁扣，这是检验大闸蟹是否出自阳澄湖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官方的防伪蟹扣上有一二维码，防伪编码，消费者可以通过打电话、微信扫码、网页查询来查真伪。那么此外，当地商家对此表示，就拿5个4两的公蟹和5个3两的母蟹来说，在实体店里要卖将近1200块钱 啊！ 如果直接去阳澄湖谢农那儿买，也就是说您直接去苏州那儿买，这样的价格呢也需要五六百、 哦、 但是某些电商那儿却只要一两百甚至还要九十九块钱的、 嗯、 那这样的价格怎么可能买到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呢？那就 是 假的。 我就特想问一下，这阳澄湖大闸蟹你觉得好吃吗？ 吃过，但不知道真假，还挺好吃的。 是吗？ 有蟹黄有蟹膏。 你觉得跟普通螃蟹有什么区别吗？ 你说普通别的那些河蟹啊、 哦、 别的那些河蟹好像肉比较松，黄没那么的浓郁。 哎呦， 然后呢 这就是做美食节目的。 海蟹那就别说 了。好多品牌都是被这种人给吹出来的。没有。 我今儿也得去买阳澄湖，我也不知道真假。 真的、啊、 真的。 那你就看价钱。 看价钱。 对。你看价钱 不到一千二不买是吗？ 哎，对，以你这个身份，你这是不是 你给我抹个零头， 低于一千你就你都有失你的身份。跟你讲， 我告诉你，我当时去崇文门菜市场，他不给我抹一零头我不买。 哎，什么，你先去爬八达岭高速，爬完了以后回直接去菜篮子直接去买就行。好吧，接下来的时间看看大家都想请谁过中秋。 想你的美，想念你的心，只需前进不需退。我说你呀你，可知流水飞无尽，带你飘向天上的宫门阙。就在这花好月圆夜， 哎呀，就在这花好月圆夜，各位想要请谁一起过中秋的？ 高磊， 你哎呀，请你。请八戒呀、啊！ 我告诉你，我不买了、 嗯。 人家请我去，我挨家挨户的吃大闸蟹，嗯、 那你 多好啊！一家我就吃， 啊、 一家我就吃一只。哎、 你看啊、 嗯， 请高磊去，相当于请了八戒去。那人家我是地标 scar 就说了， 啊、 我要邀请孙悟空一起过中秋。 哦，为啥呀？ 为啥？因为我就喜欢猴，尤其是还是孙悟空还是最有能耐的猴。哎， 你要耍猴啊？ 不是，哎，你别说。 啊， 哎，好像还有一个人说也是要请孙悟空是吧？ 是吗？ 啊、 我这儿倒没看见，我这儿看到了一位是想请谁呀、 啊？ 这后会无期，弱弱的问一句，能请哆啦 A 梦吗？ 哦， 就是那机器猫。 嗯， 哎呀，那要把他请来，就能用他的任意门带着家人去任意的地方赏月了。哎，这想法挺好，嗯、 这不错 是吧？ 不错。哎，啊、但是我觉得啊，在这其中发过来的，我觉得还有一位让我特别觉得说的特别好的 谁？ 夏末倾城夜半聊、 哦、 人说了，我如果要请的话，我会请两个。 谁呢？ 第一个我请李白。 哦，诗仙 做个诗啊、 哦、 风雅呀、哦、万一相谈甚欢，留下几首诗，对不对？ 署上你的名 儿。给不是给他家写首诗。 哎呦呦呦呦呦呦， 给他写首诗， 再留下个墨宝。 哎，不是，人请第二位选赵孟俯。 哎呦， 一个书法大家， 呵， 万一心情一好，是不是来写个中秋赋啥的， 又留一墨宝。 你说人家这个啊，我觉得请这俩人，人既说出了为什么 啊， 说的又这么如此的贴合。你看人请这俩人，请了李白来作诗，请了赵孟俯把诗写下来。 哎呦， 好不好？ 那得还得再请一个篆刻师吧，还得有一个印章盖在上面，这幅作品才完美啊。 哎呦，你这么说还得请个铸造师，再把再个铸块匾、啊。 对对对，我的天、啊，请的人就太多了是吧？啊，来看看啊，芝就说了， 嗯， 我啊，我就想找个训狗师 啊， 来我们家中过中秋。 为啥？ 帮我训练那两个月的小狗。 哦。哦， 因为三岁娃喜欢狗，哦，就他们家宝贝儿三岁， 啊、 哦，所以呢就养了两个月的一个小狗。 嗯， 昨天刚买到家的呀， 昨天刚买到家的两个月的小狗。 对呀，你肯定在家里一通造啊，对不对？受不了呗。 两个月的小狗，哎，我不知道它现在还哭不哭啊？晚上， 狗还哭呢， 你不知道啊？ 狗不是只会叫吗？ 它叫。刚刚出生的小狗，如果你把它让它离开它妈妈的话，它半夜会哭的。 哦，那有可能，那不是叫吗？ 那叫也分不同的叫， 哭叫， 他就跟我说汪汪汪，那是叫， 哎，觉得挺像。 那果然，那人家这叫哭，对不对？ 哦，那挺可怜的， 是吧？都很可怜。当然，他想要选一个训狗师，就帮他训一训。 这么点儿，你说能训得出来吗？ 哎，教育就要从小教育， 从娃娃抓起， 从娃娃抓起。像高磊这么大，已经教育不过来了。 这以后你要是有了娃，我告诉你，这娃得苦死。 来来来，好，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如果请一个人啊，展开你的想象力，随便请一个人到你家里去过中秋的话，你想请谁？为什么？ 对， 好不好？ 这边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奖品。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球票两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你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芝给我马上发过来了，啊、 怎么了？ 说叫了一夜，昨天， 哎呦， 说没睡，学的真像。 对，当时， 哎，我有经验，我有经验， 是吧？ 哎， 哎呦， 不行，你把它拿起来抱一抱，就跟哄孩子似的啊，抱一抱。 哦，就是就是，或者说搁自己枕边睡方便吗？ 弄给他弄个奶嘴儿是吧。然后那个说一说那个接下来的事情啊，中秋节的时代价值表现着、 哎、 表达着中国人的情感与信仰啊。 传统节日呢，是在数千年的文明传承当中形成的时间生活传统。它不仅仅呢是一个时间段落的标志，在节日之上，人们赋予其丰富的文化意义。节日也表达着中国人的情感和信仰， 哎、 与中国人的精神联系紧密而强烈。 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中秋是传统大节呀。中秋节的核心文化内涵，那就是团圆庆贺。中秋节日时间呢，大都是与月亮的运动有关。这个就不是就咱中国的节日时间大多都是跟月亮的运动有关， 是 节气以月的弦望会朔为准、嗯嗯、哎，月半时节的满月常常给人一种圆润丰满的美感， 对， 是不是？ 哎 哎，那中秋之月是一年当中最迷人的月亮。中秋在传统的四大节日中虽然成型最晚，但是影响很大。 嗯，那么部分原因呢，就是中秋节节俗呢有久远的源头，更重要的是中秋节贴近了民众生活的需求，民众呢将秋季的节俗啊都集中到了中秋， 哎， 使中秋成为四季庆赏的大节之一。 嗯， 像拜月、赏月、团圆庆贺是传统中秋节俗的核心。那么从当代社会生活看呢，它依然有着符合民众生活重要的一个现实意义。 对， 当然了，这种需要呢重点体现在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上。 第一个意义就是说共享秋收的喜悦， 嗯， 对吧？这个可能在城里居住的人还感受不到，但是如果在农村生活的话，这个时候正好是这个秋天果实成熟，哎，这个粮仓丰满的时候。 昨天就是农民收丰收节嘛，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庆祝丰收。另外一个意义大家都知道，叫团圆庆贺， 对， 天上圆月，人间团圆呀、啊。 哎，总之呢，中秋节呢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服务和调节功能。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咱不说别的虚的、嗯、就是说能够把平时工作特别忙的那些孩子们团聚在老家的身旁， 嗯， 然后大家一起团团圆圆的吃顿饭、 哎、 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 哎、 啊， 所以今天我们不光要跟家人团圆，如果我们还让你随便请一个人去你们家、 哦 过中秋的话，你想请谁去过中秋？可以是历史上的人物，可以是现实中的这个歌星、明星、影星啊，包括什么这电台明星，对吧？嗯，大帅，哎，这都你都可以去请，但你得告诉我们为什么，理由是什么。 来，发送您的信息到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送给大家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夜色茫茫照四周，天边星月如钩，回忆往事恍如梦，重寻梦境何处秋，人隔千里路悠悠，未曾有明月。 呀，这小曲儿一起呀、啊，我觉得得送给蝴蝶兰。 谁呀？ 他说：“主持人好，今年中秋我最想请哥哥到我家来过中秋。” 是高哥吧？ 不是，因为哥哥过了中秋就要去找嫂子了。 哦， 他们以后就生活在宿州了。 哦呦，大螃蟹的地方。 以后就。人家本来还有一种叫离别之苦，哎，相思之苦，结果你好家伙直接给人家，哎呀，感觉你们放心，你哥哥到那边是幸福的生活去了啊。 对呀、 啊、说以后就要想在一起过节就有点困难了、 哦、 如果这个还真是 是 就等于说哥哥就要远行了 啊，就分隔两地了。 嗯， 但是没关系，咱们以后放假的时候、 哎、呀， 尽量的能够团聚在一起。 现在从北京到香港、啊、都直达了， 9个小时就到了。 对， 坐高铁 苏州到咱北京，就是也就是一南京到北京的距离， 差不多4个多小时，好像是吧？ 很近，很近， 一半，差不多一半， 哎、很近 啊啊！来看看这位朋友，鸟鸣剑兰说：“ 嗯， 我最想请谁呢？就是我的中学班主任老师。 哦， 毕业之后啊，我们就再没见过面，他对我非常好，就像家人那样的关心照顾我。我很思念我的这位老师啊。 通过各种办法找一找他的手机、微信，是不是？然后那个跟他说一下。”表达一下嘛， 对， 这个中秋节也是一个表达问候的一个好时候啊。来看一下飞翔的黑豆芽说了，我能请周公来陪我吗？我昨晚加班到凌晨2点半，今天早上我6点起来又干活，你就让我睡一天吧。 我这都做什么工作的这么辛苦，大过节的、 啊、这么辛苦，你们领导这么一点人性都没有啊，凌晨两点半就让你干到2点半，早上6点钟又让你起来干， 这也没准他自己家的活儿。 有可能自己就是老板， 对，自己干活。 我那天 啊， 看刷一小视频啊，有一个男的在公务员里喊：“我不要上班，我要当老板，我不要上班。”哦，这时候旁边路过一大姐，看了他一眼，说：“老板也上班。” 说的倒是实话，哎、 对吧、啊？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保持互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格力、金鸿、大松联合推出格力智慧生活月，即日起至10月7日，一天一款特价机，格力电器，您的智慧之选。 房贷还可以边贷边赚， 你没听错，广发银行房贷客户签约加多好房贷理财，可灵活运用自有资金，等于节省部分贷款利息呢。 广发银行加多好，给您稳稳的幸福，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十年， 吏部更好。 吏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员了吗？操什么心、啊？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花茶典范，匠心甄选，无玉泰共豪，9月17日新香上市。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心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优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安L拓界版换新驾龄，上汽大众400-820-1111。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台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好消息，

我们出发吧， 笑不笑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同样在第二时段，我们依然要送上我们真挚的祝福，祝大家中秋快乐。 你要把大家当大闸蟹蒸了呀。啊， 不比你爬八达岭高速强啊。 我告诉你，蒸大闸蟹还有个诀窍。 哦， 不能凉水蒸、 哦、 一定先把这个底下锅里边这个水啊、嗯、蒸锅里的水先是做热了、 哦、 沸水蒸大闸蟹、 哦、 熟得更快、 哦、 而且更香，肉质更嫩。 哦， 勇哥知道了吧？ 啊，你给我做好就行。然后我去学这个干什么？来看看啊，大家，今天我们互动话题说的是、啊，如果今天晚上让你请一个人去你们家过中秋，跟你一起过中秋、啊，你会想邀请谁跟你一起过中秋？ 哦， 但咱就不要说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了， 对对 对，对不对 啊？ 咱就说一说，你比如说，哎。你想要请的这可能是你的暗恋对象 啊、 哦！哎，你今天也可以通过电波是吧，悄悄的透露一下，也可能是一个明星， 哎， 对吧？也有可能是一位古人， 对， 哎，你想请谁？ 反正我觉得这个人啊，肯定对你有不一样的意义，很重要，对吧？ 哎，你给我们说说为什么 啊？ 你像吴孟山人就说了，我好想请高磊大帅来， 多好啊！ 高磊暖男型 是吧？ 大帅，偶像型， 偶吐型的， 偶像偶像。有眼光啊，孟山有眼光，有你们的陪伴一起过中秋一定很开心。这样我们现在开始开价好不好？ 我不去了。 来来来，报价开始竞价啊，现在在微信平台上进行竞价。 哎呀， 出价高者邀请我们一起去过中秋。 哎呀， 好，看看你那里还有 有还有这过节没放假没休息的 谁 肖，中秋就没假，店里搞活动，天天八点多下班，那就是晚上八点多了呗、 哎哦、 而且还天天开会、 啊、 而且还是白天领导休息，等下午六点了，诶，领导过来开会，已经接连三天了，今儿第四天。 这有点不像话吧，白天你休息休息好了，想了一脑子开会的内容，晚上来给我开会。 对呀、啊，你折腾我们呀，你跟我们一块战斗在第一线上行不行啊？ 对呀、啊嗯，这个我觉得是这样，你既然要店里搞活动的话，你是不是老板应该跟着一起啊？ 你这样 管理者也应该一起、啊、 你就把你家亲戚朋友都请来，反正他也不在店里，有搞活动、嗯、他说今天最多打八折，你直接两折卖给你们家亲戚，我就不信整不 你看，哎，这各位老板、啊、各位老板看出高磊的人性了吗？ 啊， 对不对？我就不这样。 你怎么着？ 我就不这样。 你白送是吧？拿一车直接拉走。 来看看啊，还有 ZZH1970 就说了，今天啊我照常锻炼啊，今天我要请一个比较年轻的，如果让我请的话，我就请斗战胜佛孙悟空，我吃一年最后最好的桃子， 就是孙悟空呗。 他因为是不是现在是桃子最后的季节了， 晚桃好像是 晚桃， 晚桃 最后最好的季节，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说我就请他们来吃桃。 嗯，哎，这也可以是吧、 哎、 还有请古人的呢， 谁 人生几步说了、 嗯、 哎，你这说过吗？我要 没有 陆，我要邀请陆羽一起过中秋节、 哦、陆羽泡的茶，爷爷泡的茶， 请茶圣泡一壶茶、 哦、 再讲一下茶经、 嗯、 再共赏今日之佳名。 嗯、 哎， 看来是家里有好茶呀。 哎，那你送我点吧。 哎， 我正缺呢。六宝有吗？ 哎呦 啊， 六宝给讲讲什么是六宝。 六宝是黑茶的一种嘛、 哦、 但是它呢其实并不是特别有名 哦， 但是它其实对我们人体的消化系统特别好。 这俄罗斯老中医又来了啊。 我胃不太好，所以就特别适合喝黑茶。 你不光胃不好，我现在觉得你咋还有点口吃呢。来接下来时间啊，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如果让您请一位，随便请一位人士的话到你家里过中秋、 哦、 你特别希望请谁？他可以是明星，可以是古人，可以是暗恋的对象，哎，可以是朋友，对，等等，你最想请谁来到家里过中秋，为什么？ 哎， 磊磊你想请谁？ 我换了， 你不请，我不想赵，不请赵爽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么三心二意。 我请一个，哎，著名的老中医都有谁？孙思邈算一个吧。哎，请他来、 哦、大中秋的， 给我们家号号脉，你知道吧？给我们家家 大 家治治病。 大家想想那个场面啊，中秋节，高磊家炕上躺一排， 多好啊！开点方子， 哎，都盖着被子，然后伸着胳膊，好家伙，旁边穿一。白大褂，扎扎扎扎，哎呦我天哪！你高磊，你长点心吧，好不好？ 我们先听听新闻啊， 先进段广告啊， 先进段广告啊， 我再不行再换一个啊。 哎，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哎呦，我看到一条特别感动的微信，我必须要读一下。 我也看到了， 一位叫 Sherry 嘟嘟的朋友就说，主持人好，第一次跟主持人互动，我是你们节目的忠实听众，我现在定居在澳，他写的是澳洲，但是应该是就定居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对对对， 这定居在澳大利亚，每天上班都戴着耳机听你们的节目。 哇，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在遥远的澳大利亚，我们又开始全球直播了啊。今天是国内的中秋小长假，正好我们这儿也放假，但是不巧我也得照常上班。但是我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每次听的时候，即便是听广告都觉得离家近了一些。祝主持人中秋节快乐。你看，有的时候就每逢佳节倍思亲， 对， 尤其是中秋节日团圆的时候，他现在在遥远的澳大利亚，我们必须代表全体，这时候真的得代表全体华人， 全球华人 送上我们真诚的问候。我们要给你来自家乡的问候， 祝你中秋快乐。 最地道的这个语言告诉他 啥 ？Happy birthday， 对不对？那个 是吧？中秋的还怎么？ 就是中秋快乐。 Happy birthday， 咱们这样，咱们什么 birthday？ 开玩笑的啊！咱们一会儿给他，咱们俩给人家读一首中秋的诗，怎么样？ 可以， 我准备一下。 好的， 好不好？ 好， 你接下来看一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行，嘟嘟，我最后再补一句哈，如果你们家有大螃蟹的话，也可以请我去。 澳大利亚海鲜也不少， 当然那不是人家的，不是小的，那都是大的，大鲍鱼、大龙虾，你知道吗？我吃过，可好吃了，在悉尼。 好，来，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啊，你少吃点。 来，首先关注一下国安 掉队了。 关键时刻，国安队先掉了链子，在中秋假期首天的中超比赛当中，客场2-3不敌副班长贵州队。国安队落后榜首的上港队已经高达了7分，中超冠军呢正在和御林军渐行渐远，痛是致命的3分之后，国安队再次暴露出板凳深度不足的短板是啥意思都。如果这块短板不能补齐，明年就算打亚冠也很难走得更远。那么在中后位置上哈，中后卫的位置上，于洋、雷腾龙、李磊都是有伤在身，眼看着中后卫闹起了人荒，无奈之下施密特只能是让于大宝客串中后卫，习惯了打前锋的于大宝呢改打后卫并不成功。下半场的禁区内犯规吃到了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了，还送给了贵州队一个点球。你这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是。 我先给你解释一下 啊， 普及一下一些术语，你刚才没听懂的。 是， 比如说副班长你肯定没懂吧。 为什么叫副班长？ 是这样啊，这个呢是源自于军队里的，军队里排队一般副班长是排在队尾， 哦， 一个队伍的队尾是副班长，那也常常用这个来比喻体育比赛当中排名最末位的那些球队，也就是说就是副班长，也就是吊车尾，我们叫做就是最后一位。 就掉链子， 不是 拖后腿的， 最后一位。 哦， 最后一位，当然军队里副班长不是拖， 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就是指的是他是排在最后一位， 是， 就排名排在最后一位的。所以国安的这场球输的，哎呦，真的是就没想到能够输给他，你知道吗？这就等于说是32支球队比赛，他是第32名，然后咱们排第三 是吧？ 这个输给他了，你想想。 这是太可惜了， 所以这本来是抢分的拿分的一个环节。另外那个板凳深度是不懂啊。 啊，对，不懂，板凳深度不足。 板凳深度指的就是替补球员，一般认为他们都不得坐在地旁边的板凳上吗？ 对， 啊，一般就叫板凳球员。 哦，深度不足，那就是球员不够， 就是替补球员的实力可能有待提高， 也差点是吧？要让你上，我告诉你，绝对拿唾沫星子淹死他们。真是，谁？我告诉你，上岗都不在话下。 对，我跟你说，还上岗，上海。来，接下来时间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9月23号晚上2018 第六届女排亚洲杯在泰国结束，对阵同样派出非一线阵容参赛的日本，施海荣挂帅的中国二队在决赛中3-0完胜对手，成功卫冕。三局分别是25-23、25-20、25-17。此次夺冠的是中国女排斩获的亚洲第五冠啊，亚洲杯第五冠，也是首次在该赛事当中实现3连冠。 你饿了是吗？ 没有，从昨天晚上吃了一顿烤鱼开始，我就一直要打嗝，然后所以我现在在努力把它给咽下去。 别说了。哎呀， 然后 咱继续跟大家说说其他的消息呗。 好的。 欢迎您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哦，还有一条得说一下哈，马来西亚羽毛球协会确认李宗伟罹患癌症，恢复良好。那么七月下旬呢，马来西亚羽毛球协会宣布李宗伟因呼吸系统问题退出了在中国南京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以及雅加达亚运会。日前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协会确认羽毛球名将李宗伟被诊断出患有早期鼻癌，正在接受治疗，目前恢复情况良好。 哎呀，我们真的是祝福李宗伟啊，虽然说一直是这么多年中国队最大的对手啊，那个跟林丹有这么多年的情谊，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可敬的对手。 当然了， 是吧？ 正是因为他的存在，才凸显了林丹的可贵。 也让我们觉得战场上并不孤单。有的时候真的是高处不胜寒啊。 是， 就当你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没有对手，真的是很孤单的。这个不是谁都能体会得到啊。来，接下来时间， 我就是你的对手。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看看互动话题。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会儿咱俩就给大家朗诵一下这首吧。 啊，可以啊。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怎么样？ 行。 一会儿啊，大家期待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给大家来点中秋诗会。 对，就是现场现演呗。 现场现演。哎，我们现给大家演，献给全球华人。真的是全球华人。 哎， 在各地，在旅游，在听着我们节目的全球华人，好不好？ 啊， 祝大家中秋团圆。 是。 那个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人，英英就说了，你看他们都请古人，我就请你俩， 好， 想见到你俩的模样。再一个就是有你俩在，那得多热闹呀，那就是一部动画片呀，猫和老鼠啊，说你们也很辛苦，祝中秋佳节快乐，谢谢。 我告诉你，你要请我去吧，我其实这个人特别内向，一般在节目当中是张牙舞爪，在节目下，尤其是面对大闸蟹的时候，我一声不吭。 是，你没嘴坑啊？哎呀，面对大闸蟹，你随便 看看， 来，你说， 八缝啊， 八缝不缝 啊，不缝，哎呀， 这是个足球，你看 厉害了哈， 意大利。 他说请我的小学同桌，小学之后未曾谋面，女字边这个他在美国更难见面了，对他倍感思念，想发自内心的说句 I love you。 我表白了，这是 我 笑，我觉得这时候特别适合给他唱一首歌。 什么？ 刻在我上铺的兄弟。 你说咱俩。哎呀，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人家说不定能成功呢，咱俩为什么要给人那个？ 就是这样。 对，如果他俩成功了，我们给他唱一首什么歌？他俩成功。 爱你不是两三天。 什么？说我不，我就说拜拜甜甜圈，再见我的卡洛里，拜拜卡洛里。 你到底让不让人在一起啊？你 在一起啊？先减个肥嘛，相见的时候好，更好的印象。来看， 但是我对你说一下，这个不逢，你大胆的说呀，你跟人联系，你跟我们这儿说，跟我们表白，是我们可以给你加油鼓气，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你得说，你得说， 对吧？ 对吧？ 啊、 他在不是就在美国吗？ 就是， 这有多远啊？是不是？ 你坐高铁过去？ 哎。高磊，我马上派高磊去给你修，好吧哈。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说让，如果让您请一位请一个朋友到你们家里来过中秋啊，请一个人， 嗯， 这个人可以是明星，可以是古人，可以是任何人， 对， 你想请谁，为什么？ 哎，欢迎大家呢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关注一组资讯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有很多人说想要请张学友去，是吧？ 是吧？ 哎， 啊！ 但是张学友还有另外一个称号，你知道叫什么吗？ 什么？ 叫逃犯克星？ 哎呦呦呦呦！ 歌坛神捕！ 哇！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张学友的演唱会上已经抓住过8名逃犯了， 他们都喜欢学友歌。 我也想知道。是逃犯都喜欢听张学友的歌吗？ 是不是他的歌有一种特殊的磁力啊，就把他吸过来了？ 他们都是不是特别喜欢听那首叫什么？哎，有一首歌就特别像讲述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身边的男人一入睡，就那个，哎， 那唱给他媳妇儿了 吧？没有，就是什么呀？唱给他媳妇儿，身边的男人一入睡啊？ 哦，不是不是， 高磊，你这个关系是不是有点复杂？是吧？最近呢，这个张学友又献了神助攻。 哎呀， 在四川遂宁的演唱会上，警察又击退黑无人机2台，在现场抓捕扒手、卖假票的、冒充工作人员骗钱等罪犯嫌疑人15名。不得不说，学友哥你真的很强。来听我的演唱会，凭门票换手铐一对，是吧？但调侃归调侃啊，真正让张学友成为神捕的并不是演唱会，而是演唱会上的人工智能人脸识别技术。 是是是， 哎呀， 哎呀，厉害了，学友大哥。 哎嗯， 哎，以后多多合作啊。那么另外呢，由国际著名芭蕾编导大师史蒂文森为中央芭蕾舞团编排的芭蕾舞剧《灰姑娘》即将于9月28号到30号在天桥剧场上演。 哎， 那么据介绍呢，这次演出连演3天，除了晚上演出之外，9月29号还有一个下午场，一共4场。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动画电影《大闹西游》日前在全国正式上映。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梦想和成长的故事。嗯， 由于一起举办多系列世界巡回演唱会，陈奕迅和 The Door Band 乐队成员培养了深厚的感情，决定共同创作专辑。那么经过6年筹备，近日Eason陈奕迅写新专辑 LOVE 来到北京进行了首听会。 哦， 分享专辑当中的3首已经上线的歌曲。 陈奕迅的歌你一想起来能会想到哪首？ 10年之后我不 我特别想到他那首好久不见。 哦， 来到你的城市，放歌吧。哎，接下来 还有一条， 对，接下来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啊，就是那个吉祥三宝当中的这个阿爸，蒙古族音乐人布仁巴雅尔日前突发心梗去世，年仅58岁。 嗯，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用在歌声当中怀念一下这位艺术家。 Thank you. 的猪。 啊，我去中国旅游喂。 哦，强大的猪。 我们努力生活是旅途。 妈妈。 啊。 那啥的，我中国旅游喂。 不错。 那次次走进莫斯科旅游喂。 旅游喂。 아오늘준비뜬거로유해 어잘먹어 보는거리숨고스비후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都在说想要邀请谁去你们家过中秋呢？ 银银就说了，我要请我老公回来一起过中秋 啊， 还得用请字呀，他平时都不回来呀。 都是翻牌子， 那算了，还是别回了。我也正在去单位值班路上呢，过什么中秋啊？ 哎呀，今天都要加班是吧？ 辛苦辛苦了。 没事，应该可以早下班，晚上吃个晚饭一起，应该是没问题的。 就是 啊，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笑天说了，我就想请张云雷、杨九郎、孟鹤堂、张九龄、王九龙来到我们家。 是谁呀？ 过中秋，应该都是德云社一帮说相声。 哦。 对，我想应该会特别高兴。就很多人，你看，在今天这个日子里啊，都是想要请一些这个让你开心的人。 哎、对对对， 只有高磊想请个中医，哎，去家给大家扎针。 我请对了呀，糊涂旁观者还说了，孙思邈是药王，张仲景内科好，外科的华佗医术高。我就是想让人给我们开个药， 这才是高手。人家都给他连科室都画好了，就他们家感觉好像药铺里孙思邈在那坐着呢。 对呀、 啊，看内科张仲景 啊， 外科华佗， 是是是， 哎呦， 哎呦， 这医院得叫什么医院？协和。 协和也担得起这个名声，对 吧？是 吧？国内一把手嘛。 对对对，我觉得所以嘛，是吧？啊，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哈，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啊，和我们大家一起互动话题，说一说，如果让你请一个人来家里过中秋，一起过中秋，你会请谁？然后你为什么要请这个人？另外，我们接下来时间马上要进广告了，广告回来，我和高磊先给大家献上几首中秋的诗，我想好了，不一定一首啊。开心看情绪啊，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1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抢票热线400707-6666。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081718888。一汽大众。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 L 拓界版换新驾龄，上汽大众400820-1111。 斑鬣狗、白老虎、 白狮子、 毛毛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聚，只信今岁30天。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提醒您。为避免高压放电对您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放飞风筝时请远离高压线路区域，普及电力安全常识，关注百姓用电安全。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 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和我们大家这个一起介绍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尤其今天晚上赏月的日子，我们来连线一下李工。哎，你好李工。 你好，节日好。 哎，节日好，先祝您中秋快乐。说一说今天的天气吧，然后肯定很多人都在关心，如果今天晚上赏月的话，能不能看到一轮明月啊？ 啊，假如说你是在北京，那是绝对能看到一轮明月啊。 哇，太好了。 因为是连日秋风云吹尽了，今宵皓月挂雁惊。 哇、 哦、你要是在北京，那肯定是一轮皓月当空啊。因为这主要是这几天连续刮了偏北风，像昨天最大阵风还有6级左右，所以今天是晴朗微风的天气，只是夜晚的气温要降得比较快，白天还可以达到23度，到了夜晚最低的时候，像平原地区是到了11度，像延庆还有怀柔的北部山区要接近0度，因为今天早上像延庆的北部地区的四海就已经是降到了-0.5度，所以你要去咱们郊区，像北部郊区去旅游赏月的话，你可要穿厚实一点、嗯、那可能2件衣服都要有点冷的感觉了。 嗯 嗯，所以要注意保暖，这是咱们北京的情况。实际上就全国来说，赏月的地方还主要是在北方，那么华北地区应该是都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是晴天。如果去哈尔滨，那就是彩云追月；要去杭州，也类似于这种彩月追月的天气。可是你要到西南，那像长沙呀，包括四川啊、重庆这一带，那里边雨还是比较大，是基本上是我看报的是大到暴雨，所以在那赏月肯定是看不到月亮了，是看到的是阴雨的天气。如果是再往这个西北，像乌鲁木齐，今天还是报的小雨的天气。所以啊，下雨的地方虽然不多，但是你要是赏月，因为有云，你也是看不会像北京看的那么清亮。所以啊，北京赏月是正当时啊。 嗯。好，特别感谢啊李工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介绍啊，也希望您中秋阖家幸福，谢谢您。 谢谢您。 哎，好，再见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石景山区八大处景区周边路况：八大处景区周边金顶山路东西双方向，八大处路南向北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目前呢，在景区牌楼处实施了交通管制，景区停车场目前已经饱和了。游客朋友呢，可以将车辆停靠在石兴北街南道路两侧，或者是金顶山路绿荫停车场。目前呢，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香山南路的西口，建议广大游客错峰出游。 那么另外呢，机场高速北高桥区进京方向轻微拥堵，京台高速出京方向距大理路2公里处有事故，占用了最内侧车道，民警呢正赶往现场的途中。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哎，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各位啊，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说一说是中秋节的时候，如果今天晚上让你请一个人去你们家里做客，哎，跟你们家一起过中秋， 是 你想请谁呢？你想请谁就请谁，但是你告诉我们理由。 对，最好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您给我们说一下，对不对？ 你想请任何人来到你们家中都可以， 也许他就来，真来。 大帅，哎，请张学友，哎，除非你对自己的履历过于自信。 不，你们家要请张学友的话呢，我就一定不去了。 为什么？怎么了？我们张学友，你敢怎么了？就歌神， 他一般一去不就都带点事儿出来吗？我怕了，我 把你抓走是吧？那接下来时间刚才我们的听众当中啊，也有很多其实是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呢那个他们。就是像在澳大利亚听我们的节目的，还有在日本旅行的， 是是是， 还有在各个全球各个地方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没错没错。 所以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我们准备献丑一下，给大家吟诵一首诗，那就叫词吧，这应该叫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这样，我们俩先找一找电乐， 这可以吧？ 这个 啊， 哎，这个不错， 我觉得挺好， 挺好。来，这样咱从头来一下，好吧？来，我们想要报幕一下啊！ 好好好，那我 来报幕， 我先放个片花，好吧？ 好， 好， 接下来，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样啊，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在丙辰年的中秋节，这个苏轼啊，高兴的喝酒，一直喝到第二天早晨，喝了大醉，写了这首词，同时思念自己的弟弟。啊，所以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这小曲儿就开始了，是不是？ 要过年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开心开心开心！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觉得一会儿啊，咱俩是这样，咱那今天还有两首歌的时间啊， 对， 对吧？ 啊， 咱们一人挑一首诗给大家朗诵一下。 哦， 咱俩分开斗一斗诗怎么样？ 呦呦呦呦呦呦！我跟你斗酒，你敢吗？ 你不是什么号称酒那个啊，都能蒸发的一个，谁跟你斗？我们要文雅一点， 哦，文雅一点。 过节 哦， 开酒不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好不好？ 那我吃螃蟹。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所以今天要提醒大家，在路上千万不要出去喝酒啊！来，接下来是咱们说一说。看看大家都互动的吧，好不好？ 好好好好好，来看看这位朋友，这伊藤君就说了，我想请嫦娥姐姐来我们家做客。 你想得美， 因为没见过。 你想得美，她已经在我们家了。 你是猪八戒。 你少来，还有一位朋友，哎 啊， 大清早刚，他应该是最早发过来的啊。哎，咱们是不是还没那个抽票呢？是吧？ 哦，没有。 那这样吧，咱们赶紧的这个抽一下票，好不好？ 可以， 可以，可以吧？嗯，然后咱们就第几页啊？ 你 第三页吧。 第三页，来， 哎，第三页啊， 第三页。然后从上从下， 从上往下数 第 五个。 好，一二三。四五还真有嘿， 谁？ 平平，他说：“当然请嫦娥啊，常年在月亮里待着，孤单寂寞冷啊，来我们家吃火锅。今晚我也一个人，我陪嫦娥吃火锅。” 哎呦，好家伙，来，平平平平啊，恭喜平平。然后，但是我们的票可能是两张啊，你还得真找个人一起跟着你一块去做啊， 哎， 一块去看这个这个网 球比赛啊。 我刚才想着我找一个人。 啊，对， 有位叫欧欧的，他说如果要请一个人的话，那我当然请财神爷呀！ 哎呀呀， 来我们家过中秋 啊！ 你不怕他走的时候都带走点什么吗？ 你在嘴上抹点蜜，把你们家这些行的好事全夸一遍。 哎呦，天哪，想得美！大家继续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保持互动。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听新闻。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京城博物馆推出20项特色展，画兔爷，说历史，品文化。中秋节是逢周一，我们从北京市文物局了解到呢，虽然博物馆有周一闭馆的传统，但是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中国科技馆等多家博物馆将在中秋节打破这一习惯，周一照常开门迎客，并且推出20项特色展览活动迎接观众。 没错，那么根据北京市文物局介绍，北京地区的博物馆在中秋节期间推出20项这个特色的展览和相关活动，其中呢，首都博物馆近期开展的大辽五经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京建成1080年展，汇集了270件套辽国文物，详细的勾勒出了一幅辽代的全景图。 再来关注一下，2018年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100周年，历经7年论证，3年施工，日前加装了保护工程的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猿人洞重新开放了，今后猿人洞将免受日晒、雨淋、风蚀等自然力的破坏。高磊，你不回家看看？ 看谁？请猿人回家一块儿 不是 过中秋？ 这真的老祖啊！这个 那当然了， 必须 啊！是， 咱们要没他们就没咱们了， 就没我 是吧？这虽然说相貌经过了多少年的演变啊，已经很难跟老祖匹配了，但是呢，这个哎，这是一个好去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是说到这个好去处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日前呢，欢乐在一起2018华侨城文化旅游节欢乐开启，10月到11月期间呢，华侨城统筹旗下50多个城市的上百个主题公园、自然名胜、特色小镇、主题酒店、文化演绎将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好，再来关注一下，据泰国媒体报道，为了防范疾病通过鸽子传播，首都曼谷禁止市民和游客在公园及公共场所私自喂食鸽子，违者可能面临最高3年的监禁、罚款25000泰铢约合人民币5000元的这个处罚。所以大家如果最近要去泰国旅游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啊，不要逮着鸽子就喂啊。 那当然了， 有可能会被罚钱的。 嗯， 好吧。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所以说如果今天晚上您过节想请一个人到家做客，您想请谁，为什么？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当时如果留在这里，你头发已经有多长多长。 来看一下啊，这个魔草儿说了，哎呦，魔草儿，你大清早你终于起来了啊！他说，我闺女说她想请玉兔过来过节 啊，为什么？ 小兔子毛茸茸的，多有趣呀！ 哎呀， 是这样，人家嫦娥就一兔子，然后团圆节你还把人兔子接走了啊？你要不然这样吧，嫦娥也一起带下来吧？ 就是， 但是把仪仗魔管好。 要是你的意思是容易起歹心是吧？ 哎哎哎， 来看看啊，这个猫猫就说了，我最想请谁呀、啊？汤姆克鲁斯 啊， 请人家过来吃月饼，顺便聊聊，人都56了，怎么就那么能拼呢？ 哎呦， 拍那电影腿都摔断了，还继续跑。 哎呦， 看到他拍那电影的花絮，说他拍《碟中谍4》的时候就已经被爆炸的玻璃扎伤，跟片场医生说给我处理一下就行，我得赶紧回去把这拍完。哎呀，国内那些。接个手背复印纸划个小口子呀，还没坚持到医院就自愈的小鲜肉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向人家学习一下啊？我觉得演员其他的小鲜肉都不需要，做演员的真是应该向人家前辈学习一下， 这个 是吧， 真的是拼 啊。 但是我也特别想说一句，高磊啊，你看人腿摔断了，挣了好几个亿， 我摔断了呢，我也摔断过， 赔了好几千是吧。 我还3月拄着拐杖呢，我 啊、哦、是 当年你都没来，你都没见过，你都没扶我一把。 哎呦我天哪，你幸亏当时我没来，你我要来了，我能在你石膏板上提首诗，你信不信？哎，这个我们说啊，还有、就是说实话，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自己的辛苦， 嗯， 对不对？ 当然当然了， 你演员不能有的时候说啊，我就被划破了手指头，我依然坚持演戏 啊。 你这下雨我不能拍，我怕感冒着凉， 我依然坚持演戏，这都是正常，对吧？就像那个谁陈道明说的，就每个职业这是你职业的特点， 对呀、 对吧？好，再来说一下啊，还有一些朋友来看一下，君心寒说了。我想请王一哥哥来我们家过中秋，因为他也玩 cosplay。 王一玩 cosplay， 反正我知道他前几年主持过在欢乐谷的 cosplay 的大赛，他曾经扮上过，但是我不知道他爱不爱玩这事儿，我不太了解。 王一 cosplay， 好像 cosplay 就是那个小倩， 他 cosplay 谁？ 就是小倩那个对手戏叫什么？ 那个就是张国荣演的、那个、 倩女幽魂， 倩女幽魂 那男主叫什么？就张国荣演那个叫什么？不是叫小倩， 不，废话，小倩是那女的，是那个叫宁采臣。 哦，对，她扮演过 宁采臣 啊、哦！ 我的天哪， 采臣哥哥！ 哎，高磊，如果让你 cosplay， 你 cos 谁 ？cos 谁？我就我 哎，这个我觉得是个可以互动话题吧、 哎？可以可以， 大家 咱以后留着说 cos 一下 啊！我也琢磨琢磨， 来来来， 好吧。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条几条趣闻吧，好吧？ 嗯嗯嗯， 咱们来说一说，今天是举家团圆的日子，是吧？ 对啊， 这个咱们古代人讲究一个叫人丁兴旺， 是啊， 对吧？ 啊， 家里讲人丁兴旺，就是孩子多，是吧？ 那当然了呀，尤其男孩多， 哎呦， 是不是？ 啊、你人家女孩多也怎么了？你这人就我跟你说老思想，我就批评他， 女孩赔钱， 对。哎，这不是这也不能怪高磊，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封建社会的时候，女孩可能她这个时候未必有机会回家，她可能在婆家那边， 对， 那个、 哎、婆家为大， 就可能在那边过。 是是是。 所以，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哎、嗯，我们不是有朋友在澳大利亚吗？就是说啊，这个有媒体报道啊，这个对于大部分澳大利亚家庭来说，有三四个孩子已经够闹腾的了吧？ 对、啊。 但是对于这个对夫妻叫做伯内尔和丈夫雷伊来说，人家16个孩子了，已经 真能生， 还不够， 还不够。 近日，两人向外界宣布，大家庭将再添新丁，因为伯内尔又怀孕了，而且是大女儿和二儿子也同时要生宝宝了。 哎呀，我们认识一下这两位男女主人公吧。 我天哪， 他们今年多大了呢？ 多大？ 女主伯内尔今年49岁，你男主今年50岁，居住在一个小镇。 天哪， 他们目前一共刚才说了有16个孩子，孩子的年龄呢、啊、是从4岁到28岁不等。 4岁到28岁。 那么这对超级父母做客了一档节目，那么向观众介绍他们近期大家庭又要迎来一个新的生命啦。 诶，你别说4岁，诶 啊 ,4 岁到28岁，他如果隔一年生一个的话，隔一年生一个。 为什么隔一年啊？年年生啊。从年头生到年尾啊、 哎、年年生，那身体瘦的 可以。咱们当年农村的这个媳妇儿都是从年头生年尾，年头生一个，年尾生一个，你怎么不知道？ 真的假的？ 真的。哎呦， 高磊，你们原来就是你们地主家都是这么狠吗？年头生一个。我哎，我真不知道啊，我在想隔一年生一个，隔一年生一个 太麻烦，一年生俩， 一年生，那就算一年一个， 一年一个 28年，就是16个啊，当时16个，最大的28岁、 嗯、 那也就是他最起码就是从19岁就开始，20岁左右， 20左右就得 就开始生了。 是，那肯定的呀、 哎呦， 生到今年都49了还要生呢。 49人又怀胎了，第怀了第17胎了啊。 哎呦， 这好点。哎，高磊，我就问你、啊、让你生，哎算了，这问题就别问，他已经交接盘都 出了。我可不要二胎了，我告诉你真折腾、哎、 当然人家也是有自己的这个故事在里边的、啊、 是吧。 其实就是这个伯内尔有一段时间还患上了这个甲状腺癌。 哦哟， 后来家人和丈夫都就是非常的崩溃、 嗯、 啊，然后那个但是他们积极的治疗，然后呢那个手术之后恢复的很好啊，一家人又能够重新得以团圆和团聚。 对， 然后当然这个又传出喜讯啊，这又要生了，但是总感觉生16个 太、哎、我就觉得这爸爸妈妈能把这16个孩子的名字记得特别清楚吗？都分不清楚吧，都老二老三老四老五， 就是早上起床都点名是吧？对，哎，谁怎么高磊小十小二十小三十小王十，哎，小对是吧，啊、哦、 王十 对小潘十一、哎、来各位这都站好了，哎都 交钱了，快点！ 哎，你说他们家要吃打闸蟹的话，得多浪费呀！真是一个孩子吃三只，得多少钱呀？哎呦，哎 就是有你操那心呐、啊，用你操心，人养得起，好吧？16个孩子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借着这条新闻，祝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有叫做什么，家庭幸福，人丁兴旺， 没错，团团圆圆，共度中秋。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念。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好，来看一看这个大家想要请谁来到家里过中秋呢？ 弄海无说， 嗯， 哎，有没有想邀请那些月圆之夜会变身的狼人、赛亚人到家里赏月呀？还可以带着他们去吓唬小孩，开个怪兽电力公司什么的，让你们再淘气。 哎，是这样，海无，你今年几年级啊？我大班了，你呢？ 我小班 了。哎呀，好，听得出来。来看一下，南城老七人说了，我请你们四位主持人来我们家。 好， 我请你们吃回民大餐。 好， 炸松肉、炸卷果、红烧牛尾，你们都没吃过，估计。 我吃过，探店的时候吃过，可好吃了。 真的， 真的，那都是大菜，这是 真的 啊 啊！都而且，哎呀，味道一定很纯正啊。来，再看齐天大圣说了，我呀。我就想请曹操、刘备、孙权来我们家好好聊。 干嘛呀？ 哎，就给他们开个会。别打了、哎、是不是？我要批评他们，发展才是硬道理。 您这个思想太超前了。 您这个会啊，开的有点晚了。 啊，对。 这我们早已经统一，就是这个叫和平了啊。 对对对。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看一下时间，本来要跟大家 差不多了， 继续再朗诵几首诗的啊，但是时间来不及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嗯，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再一次祝大家 中秋快乐。好了，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国庆错峰游轮游就选丽星游轮处女星号，10月5日出发，仅1999元起，预定露台房送哆啦 A 梦限量礼盒，快来携程旅行网、中青旅遨游网捷达假期预定吧。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1平米家装豆飞机， 全包圆嘛，400-606-8866。 就在秋天的梦里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象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沙发9991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400-606-8866，能把我的歌接下去，还送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400-606-8866，真的难忘记。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人生总会因为邂逅一个女人，让生活。